24. 礼赞观音。一心观礼，弥陀化身，从文思修，入三摩地，反文自性，成无上道，修菩萨行，往生净土，愿力宏心，普门示现，循声救苦，随机感赴，若有急难恐怖，但自归命，无不解脱。万亿紫金身，观世音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今日一上嚟第一段呢，就是拜观音菩萨。这个一共连住五个大菩萨，观音、世智、普贤、文殊、弥勒，这里头关于这五个大菩萨的礼拜赞叹，亦让我们产生了理解。这个菩萨他怎样有这么殊胜的功德？他的功德最主要的是在哪一方面？而且这五段加上前头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和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这七个都是成就的果人。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在碰见佛菩萨的纪念日，我常常就这样做。在佛菩萨的纪念日，今日如果是观音的，在拜了佛之后，今日把这一段单独礼拜一次。当然你如果是修净修捷要，那就已经礼拜了，就不一定用这个法子了来修这个的了。如果不是修这个的呢，就可以利用这些做纪念。在纪念某个菩萨的时候，在礼拜了之后，单独将这一段读三遍，拜三拜。这个纪念的形式好好，并不干扰你原来的功课，亦都不增加很多的负担。同时对于这个纪念，而我们做得好好嘛，我们又礼拜又赞叹，增加我们对于菩萨的这种恭敬和理解。这个我们很多人啊，也就跟着做，也都觉得很好，也很方便。但是如果你已经以净修捷要为功课，那个就是自然，天天已经在里头了。第一个是观音，因为观音是极乐世界的第一位大菩萨。有些传说讲观音是阿弥陀佛的徒弟儿子什么这个密宗的讲法呢，观音就是弥陀的化身，而观音就是弥陀。所以啊，莲花精舍有一个三身法，这个化身是莲花生祖师，报身是四臂观音，化身就是无量寿。那观音就是无量寿佛的报身，亦就是无量寿，亦就是阿弥陀佛的化现，佛的报身。从化身变现出报身，从报身再流出化身，所以莲花生大士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这个是红教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和弥陀的关系特别深，赞叹也都特别多，所以莲花精舍就有一个共愿，每个人都要往生，求生极乐世界。 这个和其他的密宗团体是个很大的区别。观音就是弥陀的化身，所以我们念观音就是念弥陀。常常有人问，我念观音的咒，念观音，我能不能够往生呢？这个是没问题，一样可以往生的。那观世菩萨是怎样成功的呢？我们传说就讲有个公主怎样怎样的，那个是民间的传说，但是观世音菩萨可以有无量的化身。曾经有一次有这样的化身，亦未必不可以。所以我们亦不一定是要讲你这个是没有证明。无量的变化身，曾经某一度有个这样的情况亦是可能的。但是真正观世音菩萨的成就，那个是《楞严经》里头所记载的。《楞严经》那个时候就是阿难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懂得了根本。那个底下就是要修啊，见了道之后就要修道，修道嘛，就要问如何修道啊。佛就让这个时候在座的诸位大德，你们可以自己讲一讲你们成功的经过。所以25个大圣每个人都起立发言，汇报自己入三摩地如何是第一，我是怎样成功的。这个第23个人是弥勒，第24个人是大势至菩萨，第25个人是观世音菩萨。当时那个法会大家要知道好殊胜啊，不但释迦牟尼佛在世间，十方世界这些大菩萨都来聚会。就这个无量寿如来会上，那个也是文殊普贤，普贤是第一位，完了后头就弥勒，还有贤护16正士。正士是在家菩萨，所以净土宗和在家人特别有缘，特别适应，所以特别标出16个在家菩萨列为上首，是16个正士在家人。所以四众弟子，两众是出家，两众是在家，这个地位是同等的重要，同等的在这坚贺如来的大法。我还经常讲，如果是在家人水平不提高，出家人亦都好不到。在家人那个水平很低，就拥护那个破戒的，就供养那个破戒的，那就不会出来那个真正清净的。他就没有群众了。真正有德的人没有群众了，是不是？那呢就首先需要居士证，好能够分辨你拥护哪个。对于那个不好的，我们亦就是佛法呢就是默奔，亦不是说要怎样去处置他什么，就是默默地跟他疏远。如果这些居士对于这些不如法的都默奔，那他就门前冷落居马稀，他就没办法了。自然而然他就知道怎样改过了。所以这个居士都是很重要的四众弟子啊。当时这个大会之上，纷纷讲完了之后，最后就是让文殊做裁判，哪个是第一？文殊就选了观音，说这个呢入三摩地不但是观世音， 我亦是咁样入嘅门。呢、这个就系观世音菩萨自己汇报自己点样成功嘅。咁当然系最可靠嘅。观世音菩萨嗰个时候有个古嘅观世音佛，观世音如来，佢系从观世音如来嗰度学法，俾佛授我咁样一个金刚三昧，从文分文修，从文嚟分，从文上嚟修。闻就是耳朵听见，所以呢反闻自性，性无上道。我哋大家都讲啊，尘缘未了，好多呢个尘啊，世间嘅事情系尘，而贪恋呢个尘，颜色就系眼嘅尘，所谓色尘。这个五颜六色种种好睇嘅五光十色，种种嘅歌舞，种种美丽嘅一啲景象，系色尘啊！喜欢听好好嘅音乐，悦耳嘅语言，这个种种嘅，这个系声尘，声音嘅尘，喜欢闻好香嘅气味。呢、这个系香尘，你贪啊好好食嘅滋味，呢、这个就系味尘。所谓色声香味触，身体喜欢接触到好柔软、好细滑嘅东西。所以啊，有人要搵人按摩啊，搵人啊乜嘢啊咁样，呢、这个就系喜欢呢个触啊。所以有五尘。这个意识，二根的尘就是法尘，法尘就是一切抽象的东西。这个前头五尘是有，是物质的东西，后头就是抽象的东西，变成了义，变成了法，一些清规戒律，一些条条，一些规章，一些道德，一些伦理观念，这个都是所谓法。黑社会亦有黑社会的帮规，你触犯帮规他是要处死的，这个都是他们的法。种种的法尘就是那个实质的东西已经去掉了，留下的影子，这个就是二所他的对象，这个是二根的对象，就是法尘。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尘，众生就是只知道去追这个六尘，喜欢这一切，买好的香水，屋里面呢布置得好美观，这一切一切穿的好好的衣服啊，身上接触的好舒服，吃好的东西，就是知道追求这六种东西。这样现在我们就是要返回我们的本源，不愿意再继续流浪，追随六尘就流浪了，就成为了浪子不知归。追随六尘就是合尘去了，我们就合着这个追随尘，同尘相合，同尘相合，你就违背了觉，同这个本觉就相违了。所以在我们人的这些情况，众生的情况，就是背觉合尘，违背了觉去追求那个尘，成日所要求的要得到的都是尘方面的事情，这个就是众生。所以我们这个始觉开始，也就我们要念佛，那就是真正的始觉了。你念佛才称为始觉。那广义一点，你要肯背尘合觉就是始觉了。众生只知道留恋尘， 而家我觉得唔留恋尘啦，我要去求觉悟啊，我要和尘相背啊，我要同觉悟相合，就反其道而行之。喺众生就系迷，你呢个就系反咗迷啊！呢个就系一个大嘅决裂，我哋就系要有呢种决裂嘅心，同呢个尘，唔再贪恋呢啲尘啦。当然呢、这个亦唔系讲话咧，一下子咧我就唔食好嘅，我要去食坏嘅，咁又何苦呢？你随缘嘛。我屋子本来好嘅，我要搞到乱七八糟，呢、这个都系唔啱嘅。错误的，反就又错了，仲在尘上用功夫。所以这个底下最好的例子就是观世音，这个六根六尘，你从哪一个用功？这二十五个大圣就是处处都在这里用功，有些在色上用功，声上用功，什么上用功，有些就在这个耳朵用功，眼睛用功，鼻子用功，各处的用功，各个都得到成就。二十五个大圣，阿罗汉亦有，菩萨亦有。你睇下最后呢三个人啊，弥勒、大势至、观世音，各个所经过的。我哋众生耳根是最利，耳根最利。我嘅一个舅公啊，我舅父嘅舅父，我亲舅父嘅舅父，叫做文庭师，佢系榜眼，巫术政变就系我呢个舅公嘅功劳，佢系真飞嘅老师。光水唔系有个真飞咩？真飞后来让西太后啊抌咗落井里边去啦。我呢个舅公啊，是真飞的老师，他们康有为为什么这些政治主张的这些东西是通过我舅公交给真飞，由真飞交给光水，如果不是呢，没有方法去到他手里头。但是我舅公是幕后人物，所以后头他没有遇难，他在这里头搭了一个桥梁。佢读书嘅时候呢，我听过佢细佬抱怨，呢、这个都系我自己亲耳听见嘅。细嘅舅公，我个九舅公啊，佢文庭师系三舅公，九舅公、十舅公。佢话我呢个三哥啊，我哋细个嗰阵时都上过佢个当。佢话你哋都要念书，攞出书嚟呢就叫我哋喺度念啊。我哋呢就攰到要死啦，攞本书呢就呱啦呱啦咁喺度念啦。佢呢就瞓喺床上面，佢喺呢个床上面呢摊喺度瞓觉。其实佢咁一听啊，都听晒入去啦。话我哋呢就攰到要死，效果呢就佢得着啦。我哋所讲嘅呢件事就证明咗耳根利啊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话你哋读英文啊，一定要大声咁念啊。你睇下佢就係要利用呢个耳根啊。唔单止係心里面记，嘴里面念啊。念到自己能够听，听见声音，呢、这个耳朵就听咗入去啦。呢、这个呢耳根最利啊。而且耳根呢又远远超过眼根同其他等等嘅地方嘅问题。所以啊，缘通常呢、这个常当然就係根性不断，但係佢係缘啊。所以文殊同佢哋做总结啊，佢话呢十方俱寂古，十处一时闻。十方都打鼓，东西南北四面打鼓，十处的鼓声你一时同时听见，大家在国外这些剧场中就可能呢都好清静， 冇呢个感觉。喺国内呢，有时候公共秩序唔系咁好啊。嗰、那个地方有人讲说话呢，嗰、那个地方呢有细路仔喺度喊呢，嗰、那个地方呢有细路仔喺度闹呢，你坐喺当中，你可以唔动你呢个地方，你都可以知道乜嘢地方出咗乜嘢声音，系乜嘢人，乜嘢地方系乜嘢，点样点样，后头呢系点样样嘅。佢呢个声音出嚟嘅时候，你都可以分辨得到。所以佢圆嘛，而且佢通。呢、这个窗户可以睇见外头，嗰边我就睇唔见。墙呢堵住咗啦。耳朵冇问题啊。你嗰边出声音，呢边出声音，你一样听得见啊。佢有时呢唔能够阻隔。顶多声音就弱一啲，但仲系可以听得到嘅。耳朵仲系有常，呢、这个常系共同嘅。所以啊，耳根聚利，观音就系利用耳根就成为做一个典范，而且系反文。所以嗰一位佢讲啊，话呢先系喺呢个文中入流忘所。佢入乜嘢流？话入呢个声嘅流啊！呢、这个声唔系要入嘅流，声系要忘嘅东西。声系所闻，你要将呢个所闻忘掉。观音就系咁样落手嘅，先认识咗能闻嘅呢个本性。声音系一个问题，但系声音同我有乜嘢关系呢？因为我有一个能够听得到的这个性能，你这个是个工具嘛，耳朵是个工具，但是一个工具跟我无关，所以我还是有意识，不单只是耳根，而且有六色，六根六色，这个色就能够识别了。这样利用这个耳根，观世音菩萨佢就系咁样啦，先知道我有一个能闻嘅本性。事情唔系有能有所咩？所以啊，根同尘，尘就系我哋嘅所，每一个根嘅所，色就系眼睛嘅所，所见。声音就是耳朵的所，我们都有所闻。声音是我们的所闻。观世音菩萨在这个闻声之中，心住在闻声之中，在闻声中就入了流了，入了这个闻的。闻声就是法声，这个入了流，就将这个所忘掉了。声音是好是粗，是有声无声，是动是静，这一切就忘掉了。从这个地方入手，所以反闻闻自性就是讲了，不是去听外头那个声音，那个声尘，这个是什么音乐，这个是某一个名家的，这个是什么感情在这里欣赏，那你就还在这个声音里头，你那里只管演奏，我这个呢就都在这里无心，他入了能，在能的这一方面，能闻的这一方面，总之闻性，你六根嘛，闻有闻性，见有见的性，舌头有滋味，有滋味的性，但是这六种，这种能知是分为六种，实际源流是一个，总之都是你自己。这个不是分成六家，不是六个人在开会，自然而然嘛，他这一方面工作就是这一方面，耳朵起作用，耳朵在那里听，翻转头鼻子闻到了，鼻子就闻到味， 亦可以同时工作，各有所思。但是各有所思就唔使六个人开会，佢自然而然嘅都系你自己，佢自然啊自动化啦，就系、是、自己。本来系一个，而分成六个和合，所以一根还原，六根解脱，从一个根上解脱咗问题，六根同时解脱啦。观世音菩萨就系反文自性，唔系追嗰个星尘啊，而系利用耳根啊，自己观照能够听嘅呢个本性闻性，咁样呢个闻性就系自性喺耳根所表现嘅，可以咁样讲。咁自性自心，心嘅性质就叫做自性，自性只系一个，但系喺耳朵表现为闻，喺眼睛表现为见，佢就系闻性见性种种嘅，但系始终都系自性喺嗰度嘅作用，所以唔去听啊嗰、那个声音嘅好坏、靓唔靓，以及呢个声音系喺度赞颂我，定系喺度咒骂我。我哋啊用观音菩萨呢个方法，就系、是、唔去理佢啦。呢、这个都系星尘，同我无关。我系喺度观照我乜嘢？观照我能够听到嘅呢个本性，我能够听到嘅呢、这个系指自性，呢、这个叫返来观住心，照在自己嘅本性上，呢、这个就成无上道啦。呢、这个系观世音成功嘅经过，喺灵严讲得好详细，而文殊大师同佢做总结，就系、是、总结呢两句。不过原来系五个字嘅一句，系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呢、这个系文殊菩萨大师嘅原话。呢里头为咗文字嘅整齐，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呢、这个都系四个字一句嘅。你呢个系变成五个字一句呢、这个文章。所以呢个文字仲系好有讲究。玄奘大师所翻译嘅比鸠摩罗什嘅可以更加严格，更加可信，更加广备，好全面。但系冇乜边个肯念。大家念嘅阿弥陀经仲就系鸠摩罗什嘅。佢文字好，佢呢个读起嚟大家愿意念。你睇下好似好多鸠摩罗什翻译嘅金刚经、法花经，大家都愿意念。一个外国人有咁样嘅，所以佢系七个佛嘅翻译，总要翻译。而家睇下出到边个大译师能够将我哋呢个翻译，而家都喺度翻译。有人话叫我翻译，我话我冇呢个能力。翻成英文这个要极高的智慧，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好像普通文字那么好翻。翻译个小说，翻译个科学书，那个好翻，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。不知道有什么佛菩萨来担当这个任务。鸠摩罗什是七个佛的翻译，过去的佛他已经担任过这个任务，做过第七次了。所以观音就是反闻自性，性无上道。这个就把观世音菩萨整个的修持概括成这两句。当时观音是很细致，先就是不受星尘的干扰，就产生了正相清净。这个清净也还是分别，清和净。静和动是一对，这个还是在有分别之中。他再最后就动静意上了然不生，又进了一步，那就一步一步。然后就是你这个无，这个都了然不生。 但是你在那里还有知觉，你知道这个事嘛，知道这个动静异相不生，这个就是你的所觉。你有所觉就有能觉，有能觉和所觉。他这个再进一步，能觉和所觉亦都空了，所以一层一层的尽，所以佛法是无尽状。你空，你仲存了一个空，我哋把佢空啦，空咗之后呢，呢、这个空就系你嘅所。你能够做到呢个系有个能，有个能空同所空。而呢个空同所空亦都灭啦。咁灭啦，你仲有个灭啦。而灭亦都灭咗啦。所以前头我哋仲好体会到呢个地方灭然灭了。生灭灭已，直灭现前。所以这个涅槃经直灭为乐。直灭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木头墩这样。不是，直灭是乐，直灭为乐。所以佛写了身体求两句偈，就是后头这两句。生灭灭已，直灭为乐。诸行无常是生灭法。释迦牟尼佛过去在因地中知道佛这两句，知道后头还有两句，那他就到处求，没人知道。有个夜叉说，我知道，但是你要叫我讲也都可以，你要给我吃了你，我饿得很紧要，我好久没吃人了。释迦牟尼佛一听就讲话，好好，只要你跟我讲我就给你吃。他说咁我就食你。佢话你而家食咗我唔得，食咗我就唔知道，我冇听见啊。你等我听完咗，佢听完咗之后就嚟礼拜。咁从呢度跳落去，话我跌死咗你就食啦。咁到呢个时候旁边有天人将佢接住咗，为咗舍身让夜叉食，就求两句，就求咗生灭灭已，直灭为乐。我就讲啊，呢两句值得舍生命啊，呢、这个极殊胜啊。观世音菩萨亦系证明呢一点，所以呢个灭亦都灭咗啦，生灭灭已，直灭就现前啦，就忽然超越世出世间，就超乎一切世间同出世间。得两种殊胜，上与十方诸佛同一磁力，同一切佛的这个力量是相同的。佛有磁力，我都有，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样，所以它是平等的。在下我就跟一切众生、苍蝇、蚂蚁、地狱中的众生都是一样的，同一在悲仰，在求救度。所以佛是一个最平等的法门，它是个无神论，它不承认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主宰一切、统治一切、制造一切、管理一切、高出一切，都是平等的。就是你啊，仲冇明白啫。我先明白啦，先明白咗一步，而且我先明白一步，我马上希望你同我一样嘅明白。你明白咗之后，你就同我系一样啊。所以呢个就系伟大嘅地方。呢、这个反文自性，性无上道，然后就修菩萨行。行菩萨道就是利他，这样的菩萨往生净土啊。所以说有人看不起净土宗，但是这里观世音菩萨亦是啊。你看是这个成无上道，修菩萨行而往生净土，连那个大智慧的文殊都是求生净土、往生净土啊。 愿力 宏心。观世音菩萨有大的愿力，宏是宏广，心那个就是如大海深无涯际，普门是言。所以普门品，你应以何身得道者，我即现某种身同你说法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在那个时候，他就能够现佛身同大家说法。应以佛身得道者，我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应以阿修罗身得道者，我即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。所以他是普门救度三十二应。普门示现是说法的时候应该有什么因缘，听到什么人讲，观世音就做这种示现。还有一个方面，就是观世音巡声救苦，一个是同你说法，一个是救苦，救你的灾，救你的难。所以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有人是这样念的。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个大愿，是救苦救难。普门示现，普门说法是一个大愿，这个是彻底的道脱。但是你临时这样的一个道脱，世间上今日火烧了这个房子出不到去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念啊，念火它就熄了。这个事是真的有啊，从古至今这类的事好多好多，观音的灵感讲不尽。最近我在海外的杂志上面看到记载了一件事，有一个有钱人家，有一个少奶，有一个呢女佣人。少奶呢就信佛，日日都念佛。那个女佣人呢亦都好羡慕啊，睇见少奶咁样，佢就諗啦，你睇人哋已经有福啦，仲喺度修福，仲喺度念。佢话我唔知道点样念。佢就向少奶求，佢讲话你讲俾我听啊，你教我啊，等我念啲乜嘢咁啊。少奶呢正喺度食荔枝，佢又睇佢唔起嘅。啊，佢諗啊，你都配念佛咩咁样，你食乜嘢啊咁样。荔枝核佢呢就信以为真啦。佢就念荔枝核，成日念荔枝核。佢个仔呢要过大海。后来返嚟就同佢阿妈讲，哎呀好险啊，我隻船呢翻咗啊，自己在海水里头啦。但係呢有一个东西呢就将我浮起上嚟喎。啊，浮下浮下就将我浮到海上面啦。我登咗岸之后呢，我一睇，哎呀好厚一层都系荔枝核啦。所以呢呢啲事情呢就系咁样㗎啦。观世音菩萨并唔系需要现出我观世音嘅身体嚟将你拉出嚟。而呢个亦都增加佢母亲嘅信心啊。所以呢个系你呢个心之专注。有啲人好执着好乜嘢。你呢个诚恳啊。佢呢个少拉系一句讲笑嘅说话。但系佢系以真心嚟喺度咁样念。咁样亦都得到好真实嘅感应。巡声救苦啊，就是你只要有苦难，咁就不但是念观世音菩萨，你念荔枝核这个声啊，佢都沉不到了。你想下是不是你念荔枝核啊，佢都沉不到了，何况你念观世音菩萨，何况你念观世音菩萨的咒呢？这个巡声救苦，所以有些人念疑鬼， 都需要念西藏文嘅，觉得咁样先至有功德。佛菩萨啊，唔需要翻译啊，你乜嘢文字都可以啊，而且已经超出咗翻译嘅范围啦。呢、这个观世音菩萨翻成咗荔枝核啦，观世音菩萨一样知道呢、这个系遍入众生心想啊。随机感苦，循声救苦啊！随住呢个机就感到啦。有人讲啊，呢、这个观世音菩萨忙到死啦。北京啊，有个人念观世音菩萨就赶到北京，同时上海有个人念观世音菩萨就赶到上海，洛杉矶有个人念就赶到洛杉矶。佢唔知道啊，观世音佢遍一切处，就好似攞月亮嚟打个比方，一个月亮千江嘅水都现月亮，月亮唔需要嚟啊，水亦都唔要去接啊，自然而然呢、这个月嘅影就现喺你嘅江水里头。呢、这个千江就打譬如任何一个众生，你只要呢个时候念观世音菩萨，你求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就到。呢、这个月亮就现啦嘛，所以啊，并唔需要时间，仲要通报啊，仲要准备交通工具啊，仲要嚟啊，甚至讲啊，仲要办护照啊。咁样啊，咩事情都过咗去啦，所以啊，就系、是、随机感苦啊。若有急难恐怖，但自归命，无不解脱。呢、这个系无量寿经嘅话，对于赞叹观世音菩萨，如果你有急难，有恐怖，但自你只系归命，呢、这个归依归命，俗话讲啊，就系将命都归咗上去，你生命都可以贡献，你呢个命都可以舍，呢、这个时候你就把呢个命都忘记咗，就一心念观世音菩萨，无不解脱。冇唔能够得到解脱，呢、这个系释迦牟尼佛嘅话，印证观世音菩萨嘅功德，亦就系同大家保证，同大家保证呢件事，你只要真实求，冇唔得到解除嘅，一切空险，所以求财得财。求子得子，求妻得妻，求长寿就得长寿。呢、这个都系世间嘅东西，但系众生需要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都满足你。所以啊，送子观音啦，嗰、那个姓卢嘅，佢得到个仔啦，高兴到不得了。花咗十几蚊美金嘅邮票写咗封信嚟，我嗰个时候以为寄嚟啲咩明信片啊咁啊，我打开一望，系佢一封信。你翻去赶紧同佢讲，我有啲忙，冇时间同佢回信啦。无不得解脱啊，无不满愿者，众生需要，所以大慈大悲。先以欲勾牵，就后令入正道，先满足你呢啲欲望，咁你就感谢，感谢观音菩萨，你慢慢就念啊就得啦，一点点入正道，所以摄受佛菩萨四摄，摄受众生布施外遇和颜悦色嘅，同时就系嚟同你做同样嘅事情，种种嘅嚟摄受众生，系万亿紫金身啊！ 颜色是紫金的颜色，就是金色带一些赤金啊。好的金子呢不是叫做赤金咩？赤不是就是紫咩？紫金就是形容那个金子啊。黄的之中带一些红的，表示成分好足。万亿紫金身，一方面是金质的高度，一方面亦是度量的高度。万亿高大的观世音菩萨，所以这一拜就是拜观音了。这个入三摩地，三摩地是个印度的话，翻译我们的语言就是三昧、正定等等。过去翻成三昧，你得乜嘢乜嘢咁样，入乜嘢乜嘢三昧啦咁样，或者翻成三昧耶、三昧耶、三摩地，其实是一个字，都是翻译嘅音，就是用嘅字有一啲唔同。中国地方咁大，方言唔一样，所以用字嚟注三昧耶、三摩地，呢、这个唔系都差唔多咩？等到正定正受，就是翻译佢嘅意思啦。不但系入定，系正定。你不但系得到受用，系正受用。因为外道修嘅好多好多嘅法咧，佢哋亦都入佢哋嘅邪定，佢哋亦都得到一啲佢哋邪嘅受用啊。咁就唔可贵啦，走入咗邪道，而且以后就纠正唔到啦，佢出唔到嚟啊。但系灵岩嘅三摩地系超过其他嘅三摩地，唔同于其他嘅三摩地。灵岩嘅三摩地，佢系一个所谓灵岩大定啊，所以称首灵岩三摩地。灵岩呢两个字要同嗰个首字系连埋一齐读嘅。首灵岩，首灵岩系一个印度话，大家呢简称为灵岩，丢掉咗呢一个字。有啲人呢就将呢个首字呢嚟连喺上句，诸菩萨万行首唔系咁样嘅，诸菩萨万行就断句啦。首灵岩呢个系一个名词，首灵岩嘅意思系一切事究竟坚固，呢、这个都系极殊性嘅开示，呢、这个就同嗰个一切皆成法、一切皆发生、一切事究竟坚固都系一味嘅。我哋唔系讲啊，呢啲所有嘅事情都系要坏嘅。地球将来要经过大劫，要大爆炸，极乐世界先至系无须无变，呢、这个仲系常情嘅讲法，仲系随顺咗大家根气嘅一种讲法。讲到究竟呢，嗰一切事究竟坚固，真正嘅冇分别啦，冇取舍，冇拣择啦，一切事都是如此，一切事都系发生，发生仲有乜嘢唔坚固嘅呢？不但系坚固，而且系彻底嘅坚固，无生无灭啊，无坏。呢一切分别就系来源于第六识分别识，所以你就出嚟有啲坚固，有啲唔坚固。灵岩呢个定就冇乜嘢叫做出定入定，所以灵岩大定无出入。佢呢个入定出定呢亦都系究竟坚固。你出去边度，入去边度啊，你唔能够讲系从呢个坚固入嗰个坚固啊，佢就系坚固啊，整体系一个坚固，所以冇出入。 所以呢个沙摩地系一切事究竟咁样嘅一个正定，系个殊胜嘅正定，唔系一般禅定中所讲嘅沙摩地。而呢个呢，呢、这个观世音菩萨以佢耳根圆通入咗沙摩地，而且佢认为呢个系第一。二十五圣各个都讲咗啦。二十五圣系各个都好。释迦牟尼佛用文殊嚟讲，你睇嘛，你讲呢度边个最适合于我哋呢度嘅根基啊？呢、这个底下文殊有大段嘅议论，呢段议论好长，讲咗耳根系殊胜，耳根佢系圆，系通，系常。呢、这个并唔单单系观世音，我亦从中入啊。所以楞严呢一段，呢、这个系佢嘅第二十五段，呢里头嘅说法。因为佢系要文字性，所以禅宗就讲啊，你睇下，仲系我哋殊胜啊，我哋正确啊，所以文殊菩萨就拣咗我哋，我哋系第一啊。而大势至菩萨系念佛，但系大势至菩萨冇当选。底下先睇下大势至菩萨，再解决呢个争论。所以有好多大德喺呢度做翻案文章，佢讲系文殊大圣嘅评论，佢哋有另外嘅一啲睇法。其实呢个亦好自然，因为呢次佢系以入楞严嘅三摩地呢个标准嚟选择边个第一啊。咁当然系观世音菩萨。所以比如有人问，洛拿祖师乜嘢系最快最好嘅成佛方法？洛拿祖师讲啊，咁就系明白自心同弥陀大法。咁明白自心，你唔好理系修乜嘢，你就系修其他嘅，你到最后要入呢个三摩地，咁就冇超过能够明白自心呢个最直接㗎啦。其他嘅门入咗之后呢，佢仲系要明白自心啊，系咪啊？所以啊，现生现世，你如果希望好快咁样入三摩地，咁观音嘅耳根圆通呢、这个确确系第一。如果要问而家呢个六道众生点样最快嘅能够脱生死、出六道轮回、好快嘅成佛？咁文殊，我睇呢、这个就只有选大势至菩萨。呢、这个要求你俾乜嘢唔一样，俾嘅东西唔一样啊，系嘛？你所俾嘅东西唔一样，所以呢个就冇咩。同时睇见呢个次序嘅安排亦都好明显，再往前一个。就是弥勒唯识观了。